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孟庭苇入主索尼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手语》的同名主打歌。这首《手语》呢，与其说是一首歌，不如说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而且它并不是虚拟的，是由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成的。在1998年潮州电视台的《艺海星辰》栏目当中呢，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这个真实的故事。说是当时呢，在台北的某个加油站附近，经常有一群飞车族在周围飙车，当中有一对恋人。有一天呢，男孩想要体味一下追求风的速度的感觉，于是呢，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寻求刺激。这个时候啊，不幸的意外发生了，男孩的摩托车由于速度太快而出了故障，倒向了路边，致使他的女朋友头部受了重伤。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，但是因为撞伤了声带的神经，而使他的女朋友永远失去了语言的能力。这个男孩啊，非常的后悔，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，但是其实这个女孩并不怪他，在他的心里还深深地爱着这个男孩，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所以在手语当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，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这样的唱词。 生命就会消失空气里，而心慢慢心慢慢冰在彼此沉默里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，他们叫我用手说出所有的情绪，我的双手举在空中却不能言语，而窗外是窗外是淡淡三月的天气，你的悲伤却留在冬季，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，至今依旧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演唱的一首《手语》，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依然也是来自于歌手孟庭苇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没有亲人的情人节》，收录在他1992年发行的专辑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当中。 没有亲人的情人节，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留在心里面。没有亲人的情人节，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情人节快乐，只听见悲伤的音乐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把那忧郁的发丝轻解。 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上半时段，马上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

算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左右为难的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。